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讲到化他总说意趣是正己化人，注解里面讲得好好，所谓其身正，不令而行也。正己有许多功夫，化人有许多妙用。人能正己，未有不能正物者也。这几句话讲得都非常肯定，要帮助人，帮助这个社会。昨日我们也讲了很多，最重要的还是在自己，自己不正，想帮助人就非常困难，当然会遭遇到很多障碍，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，是同理自己都要好清楚、好明白自己的心正、言正、行正，自然能得到大众尊重。不单止大众对你尊重，鬼神对你亦尊重，冥冥之中自然得到拥护，更能得到诸佛护念。自己要行得正，最重要的是心正。我们每个人亦都想学，好愿意学，为什么学不来？学不来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不下，都是被这件事情障碍住，所以想自己这个心行得正，必须将那些障碍卸了。但是有些同学说，我们亦好想放下，就是放不下。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老实说，原因是对诸法实相未能了解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49年讲的是什么？一句话，就是诸法实相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，自然就容易放下，一啲难处都冇啦。但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既深又广，好难明白，所以佛用咁长时间，尤其是专讲呢件事情，就是《般若经》。佛讲《般若经》讲了22年，说法49年，《般若经》占了22年，几乎占全部时间的一半。用咁长时间苦口婆心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我哋看破。看破之后，修行菩提道上就冇咩大障碍啦。菩提道是个什么道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之道。菩提是印度话，意思是觉悟。我们生活在朗然大觉之中，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会迷惑颠倒，这种叫菩提道。所以菩提道就是生活，就是日常工作，就是对人对事对物一种正常的活动。正常的活动就是菩萨的生活，佛的生活。我们学佛目的亦就在这里。这一点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的，不可以将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，祈求神明保佑我们，这种观念就错了。正己化人，在功夫上当然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观，也就是说对人生的看法，对我们生活环境的看法有正确的认知，这种是智慧。有了智慧还要有功夫，功夫是什么？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种是功夫，必须要克服。烦恼习气无始劫来养成的，儒家讲习性，习惯成自然，习性那些习性好可怕，好麻烦。好难断倒， 但是如果不断，虽然理解了亦无用，仲是要搞六道轮回，仲是要堕三恶道。三恶道点去的？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，这些观念、这些行为是堕三恶道的业因。我们将那些因素消除，写了，那么先不会堕三恶道。但是有几个人能消除得到？为什么消除不到？他不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他自自然然就生起贪嗔痴慢，自自然然生起自私自利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所以佛教我们要做个转变，这句话讲得好，一定要做个转变。在功夫上讲，要转恶为善，从哪里转起？从念头上转起，从行为上转起。以前我们念头是为自己，行为都是为自己，将这个念头转过来，从今而后我们为人不为自己，念念为人地想，为社会想，为一切众生想，世间可怜的人太多了，他们为什么那么可怜？没有人教他，不知道行善，不知道积德，恶因感受果报，虽得人身，衣食时时不足，我们看到要尽心尽力帮助他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不单止他老人家自己，他那班学生不是不可以过些富裕的生活，他做得到轻而易举，他是王子出身，国王大臣是他的护法，物质上要什么享受对他来讲都不是困难的事， 佢点解要去托钵？点解去过咁清苦嘅生活？冇弟养，无非系想悭翻啖饭，俾嗰啲冇饭食嘅人帮助佢。佢系咪能帮得到呢？同各位讲，真能帮到。减损自己嘅物质受用，帮助嗰啲缺乏嘅人。呢种心，我哋就冇。咁菩萨行当然就冇可能啦，先要有呢种心。呢种心系纯善嘅心，纯善之行，所以感动天龙善神都护持。一生中教化众生，先能收到效果。我哋学佛要从呢个地方学起，要有真正嘅功夫。我哋而家喺物质上嘅受用，以飲食嚟讲，三餐仲饱，仲要食零食嚟补充。咁系咩原因？呢个身体系业障身，心有业障，身亦有业障。飲食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的生命身体是一部机器，这部机器不断地运作，运作需要能量补充，飲食是能量补充。业障重的人消耗量大，补充少他就会病，他就工作不到。消耗量少的，他工作一样正常。能源的消耗到底消耗在哪里？学佛的人知道，90%以上，大概总会达到95%消耗在妄念度。我们常讲胡思乱想，修行人和一般社会大众比，心底总比较清静，妄念少。妄念少，消耗量就少， 所以它补充就少。细菌为我们初学的人示现，教我们将一切忧虑、牵挂这些烦心的事放下，因为都是没有必要的。咁你身心健康啊，你消耗量就逐渐减少，所以一日一餐够啦。嗰一餐唔食亦冇所谓，亦照样去运作。呢个系事实真相。我哋喺经常睇到阿罗汉心非常清净，妄想杂念几乎冇啦。佢能量嘅补充，一个星期托钵一次，亦就系一个星期食一餐。佢嗰餐饭一个星期够啦。佢养分够啦，辟支法定功更深，比阿罗汉嘅心仲清净。半个月托一次钵，两个星期食一餐，佢够啦。老实讲，佛同发生大事，佢哋使唔使饮食？唔使啦，好似完全断晒。佛陀在世系示现俾我哋做榜样嘅。如果喺佢嗰种身份上，佢可以完全断除，完全断咗，我哋凡夫睇到做唔到，咁仲得了呢？所以同我哋讲，修行人每日食一餐够啦。修清净心重要啊，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，用禅悦用法喜嚟滋养你嘅身体。用清净心，呢种是消耗能量最少的，呢种都是行门上的功夫。呢种功夫要在日常生活中去锻炼，练清净心。念清净行，清净心，清净行，冇第二样，放下咋，冇关系嘅事要放下，冇关系嘅念头要断除，时时保持正念现前。正念就是念佛，二六时钟，时时刻刻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，这种是正念。一切众生不知道佛法的殊胜，唔知道念佛嘅好处，我哋以善巧方便帮助佢， 等佢知道念佛嘅好处，亦能学习效法我哋念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嘅事，讲唔尽啊！但系只有一个目的，最后诱导佢念佛。这个目的是纯正的目的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。所以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慈悲，要宽宏大量，要认识大体，绝对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情欲，随顺自己的情欲就是随顺烦恼，你会做错事。佛家说你会造业了。所以在日常初步功夫，我们要将是非人我淡化，断不容易，先将它睇淡。尤其是毁誉，受到人哋毁谤，或者有人对你赞叹，毁誉不动心，你个心慢慢就会清净。冇必要嘅事，冇必要知道，冇必要接近嘅人，无必要去认识。古人讲得好，知识多是烦恼多，识人多处是非多，烦恼多是非多，你个心点能清净？你个心唔清净，你正业就唔会成就。我哋希求嘅系西方极乐世界，早一日亲近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唯一嘅条件，心静则佛土静。我哋念呢句佛号，效果喺边度？系用呢句佛号将我哋嘅妄想分别执着念走，心里面一有杂念，阿弥陀佛提起嚟，杂念就放下了。真的二六时中只有一句佛号，妄想杂念不起来了，你功夫成就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，你同阿弥陀佛就感应道教，一面念佛，妄念不断，功夫当然不得力。有人问学教亦分心，是不是杂念？学教如果为自己名闻利养是杂念， 学教是为光大佛法普度众生，那是正念。由此可知，我不是为自己，我为众生破迷开悟，这种就是正念现前。如果为自己名闻利养，咁係轮回嘅念头。讲经说法仲係做轮回业。係轮回业里面嘅善业。嗰部喺三善道。如果名利心太重，大概三善道都冇份，咁去边度？恶道里面去享福。总之，宏法利生系修福，过分重视自己嘅名闻利养，贪图五欲六尘享受。畜生道里面享福，饿鬼道里面享福，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各位想下，安世高当年他同学共庭胡龙王，畜生道、蛇身，他做的是什么业？他是出家人，明经好事，佛法的道理通达，又喜欢布施，自私自利，无放下，托钵托的那餐饭大概不多好吃，自己不喜欢，心里面不多舒服，就做这种业。来生堕畜生身，畜生福报大，他明经，他有智慧，所以堕畜生身去做龙王好灵，灵是他有智慧，福报好大，一千里内的信徒都去拜他，都去供养他，福啊，他喜欢布施。苦不堪言去做龙王，安世高去度他，跟他讲经说法，劝他回头是岸。安世高传记里头写得很清楚，少少不如意，不满意，明经好事，还要堕三途。我哋而家经亦唔明，亦唔好思，脾气比佢大得多啦。你将来去边一度，咁唔系好清楚、好明白啦咩？你绝对唔及佢。所以谂下呢种事情实在可怕，知道可怕就回头。就唔敢起个恶念，唔敢有恶嘅行为。 所以传记多读有好处，能时时刻刻警察自己，勉励自己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